当时释迦牟尼佛咁啊，亲近圆灯古佛啊，咁啊得到圆灯佛为佢授结，将来咧行菩萨道圆满，得成佛道。咁啊，佢所听闻嘅咧，呢个听圆灯佛都唔系佢授记啊，佢所听嘅咁啊，亦都系语言而已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听闻咧，圆灯佛为佢授记啊，亦系问而无问。亦都是以他自己的无分别之力，亦都正此的无分别力，因为能说以他绝咒的所听到所发出都是语言，是语言性空无实体性，而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证的就是用他自己的无分别的智慧而证到这个无分别的理体。那么既然属于这个智慧而证得，咁啊，你话依法有冇所得咧？当然话依法啦，系实无所得啦。嗱，咁啊，始终咧呢个实无所得啊，呢一句话咧系好重要噶。咁啊，即是话我哋如果系诵经，或者拜佛，或者持咒啊，或者念佛啊，我哋就响呢个语言。或者呢仲经历这个文字之中呢，我们要见取领悟呢这个文字里面呢所讲的理论，绝对不可以在这个文字之中啊所谓咬文嚼字啊，那你越咬文嚼字越去见言呢，很容易就被这文字呢是卷了去了。我们应该在这个文字之中呢是领取咧呢个文字嗰种重要嘅意义，嚟到吸收咧呢个文字中咧所表达呢个理论。嗱，咁啊文字中所表达嘅理论啦，其实咧亦都系自己本具啊。不过我哋唔系，我哋唔识。咁啊，现在佛咧在世嘅时候，咁啊用说话嚟到开示我哋啦。嗱，咁啊佛灭道之后。咁啊，阿难尊者及诸大菩萨结集经典啦，咁啊写成经典就系文字咯。咁啊，在呢个文字之中，佢虽然说得点样好啊，亦都要靠我哋咧喺呢个文字之中咧嚟到领悟啦佢呢个文字重要嘅理论。咁啊，亦即是话咧，阿难尊者要同诸大菩萨结集经典嘅意思系在边度啊？就是在于呢，希望我们这个后世的学者或者修行人要在这个文字的经典之中呢去吸收啊这个文字里面所表达的这个重要的理论。所以如同食蔗啊，我们不要吞这些蔗渣，我们要吸收这个蔗渣里面啊所包含的糖分啊，那些糖水啊。咁如果呢个人咁样食蔗咧，咁呢个就聪明人，呢、这个就叻仔啦，吐咗嗰啲蔗渣出嚟，咁啊吞晒嗰啲糖水，你话几滋润咧？咁如果呢个人咧唔聪明，佢吐咗啲糖水啊，佢一你喺嗰啲蔗去嚼啊，乜啲咁硬啲蔗渣啦嘛，好难吞噶喎，咁啊猛咁嚼，难咬嗰啲蔗渣，咬嚟咬去都唔容易咬得个碎啊。都不容易咬得个烂得吞得个肚啊！你话呢个人系唔系傻仔啦？同埋一等傻仔啦！佛啊，亦都系警惕我哋啊！我哋如果读经，你就唔好俾经嗰啲文字咧转咗去。我哋应该咧就要吸取呢个经里边咧重要嘅理论，咁啊以此咧嚟修行啊，就唔单话滋润呢个外表色身啦，咁啊亦都滋润。我哋呢个化身为命啦，令我哋日后咧可以开呢个智慧花，而得成呢个菩提果啊！所以我哋读经嘅时候咧，或者读嗰啲古德嘅著作啊，有关呢个佛教嘅理论，我哋最紧要咧就系吸取呢个经里边嘅道理啊！因为经中所说、所显示，都系我哋自己嘅佛性。我哋自己嘅理体啊， 那么如果我一味迷悶執著呢個文字，而忘失咗自己呢個自性嘅理體咧，咁呢個就變成係傻仔啦，就變成響嗰啲文字裏邊咧轉來轉去啊，咁啊轉入呢個死胡同裏邊，結果係一無所得啊！啊，所以古德常常都有咁樣講啊，到佢修行嘅時候，嗰、那個佛來要斬啊，佢話魔來。固然是要斬的，他說即使佛在我眼前我都要斬的。那這些理論呢，如果你們不了解，哇，為什麼祖師說這麼離譜啊？如果魔將來當然我們要斬的，為什麼佛在眼前你都要斬呢？其實這個意思呢，不是叫你真的去斬啊，如果你找人都去斬，你這樣大錯特錯了。其實就是叫我們修行的程式，那些魔將來我們固然要有把握，不要被魔將轉了去啊。我們每一個修行人常常都被魔將轉啊，或者窮困一點，這麼多怎麼修行啊，那飯都沒得吃，很容易退心啊，或者有些人多病的，那為什麼我修行人家修行很精神啊，為什麼我修行好像沉沉滯滯那樣，好像時刻都病痛啊，時刻都拿著個藥包呢？這就是自己的業障，你應該要精進，不要退心啊，如果一退了，那些魔障就得其所哉咯，這屬於魔障來的嘛，所以我們都要放得下，不要被魔障轉進去。那見到佛本來應該是一件好事，修行人能夠修到啊，見到佛在眼前都是一件功夫來的，不容易得不到啊。所謂修行用功念經拜佛打坐持咒，咁啊，用功用到佛在眼前，呢就系功夫嚟噶，唔系个个可以得到啊！但系你要明白，如果你一生呢个欢喜心啊，咁就为境所转啦，咁你就好容易啊，就落于呢个执着，就系与呢个波野真空无相嘅本体咧，就相违背。所以你的苦德修行，佢话佢啲魔障嚟，固然我要斩啊！就是希望不要有些魔障嘛，他说即使佛在眼前我亦都要斩，不是真的用刀去斩，应该可以说那些魔障来我要坚强，我要精进，不要被那魔障转了，不要被那魔障就扰乱了自己的道心，令到自己退心，即使佛在眼前本来好境界，我都不要被那好境界转了去，因为我的自性里面就是清清净净啊，何来这个魔障啊，亦何来佛在眼前呢？其实自己就是佛啊，所以我们真是用功的人，你了解那些文字里面所讲的理论，你千万不好呢提起魔障你就害怕，见到佛像你就心欢喜，这些都是自己的一种的波野自性清净空的本体之中，本来是无一物啊，既无魔障都亦无佛在眼前，即是说呢，我们不要给这些魔障给这些佛的欢喜境界呢是剪了它，要看顾自己，要照顾自己的动念啊，咁啊，了解呢个真空波嘢本体里边，既无魔障，都亦无心外之佛啊！我哋所证系证自己本有，千万唔好咧生个欢喜心，亦都千万唔好咧生个害怕心啊！有害怕，有欢喜，呢种外境啊，唔系你自己咧，系本来现成啊！呢个真空理体。所以學經者、讀經者主要啊，都是在於這裡。所以今時今日很多那些年輕的人呢，你說他不學佛嗎？不說的，他很有興趣呢去研究佛學，他亦都很有興趣啊去研究這個佛經，他很精進很用功。問題呢在於呢，一方面固然沒有一個好的善知識呢做他的領導，而他亦都有多少呢希望啊是一步的成功，所以在我的书本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啊，那转得两转呢他都不能够融会啊，好像这次又这么说，这次又这么说， 其實呢好融通好融會，只不過你自己呢呢個情到未到呢個階段啦，你就俾嗰啲文字呢係轉咗去啦。所以魔與共佛啊都本事一體啊，我哋若是了解波耶妙理真空理體之中，法法都是佛性啊，所以魔亦係佛性啊，法亦係佛性啊，即魔道就是佛道啊，所謂即煩惱就是菩提，即生死就是涅槃。我仲迷之時就好似有煩惱，是有菩提，是有生死，是有涅槃，是有魔障業障，是有佛道。所以我們要斷魔障，要離開那些魔障而成佛道啊。但是等到你真正歸根圓滿菩提之時，便是有法可得啊，所謂本體清淨。你證四果之時，固然沒有這個四果之相可取可得啊。即使佛當年向蓮燈佛所發菩提心和行菩薩道，蓮燈佛為他說法亦都無所說，日後他自己修行正果，蓮燈佛為他受記亦不過是語言而已，他所證是證其自己本有，千萬呢就不要被那些外境是轉了去了。佛雖菩提他於是雲何個菩薩莊嚴佛土否，這一段經文一直知道不應自性向未觸發生心，他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段經文都幾長的，就是屬於天親菩薩論裏面是卷第六種，他們嚴土為於不取而，即是恐防有人家懷疑，和釋迦牟尼佛當日呢在燃燈佛所，他雖然呢燃燈佛為他施法為他受機，依法不實無所得，但佛恩中為菩薩的時候，他收集一切的難行苦行，乃至到廣修六道萬行，繞益一切眾生，莊嚴佛土。咁啊，佢而家行菩薩道，行一切難行嘅苦行，以及一廣修六道萬行，度一切眾生，無非係莊嚴佛土啦。咁啊，既有佛土可莊嚴，岂不是係有所取？岂不是咪有所得啦嘛？咁啊，既然有所取，亦有所得啊，咁啊，點解上啊？佛說啊，正四果係無四果可取啊，正四果。是无这个四果可得呢，那么恐防有人家这样呢是起怀疑心，因此佛呢就和这个衰菩提讲了，又说衰菩提他依依云何啊，即是说衰菩提在你的心意中啊，你作何解释啊，佛因中行菩萨道之时修行六道，咁啊有冇啊庄严佛土呢？佛不也，世尊，此就系名当机衰菩提尊者啊！咁啊了解呢个波耶真空嘅道理，已经知得释迦牟尼佛因种行菩萨道修行六道之时，即使系庄严佛土啊，亦都不住于上。所以在这个第一二帝真空本体之中是无为法中，实在是没有这个庄严佛土之事。我说不也，世尊啊，不何以故？庄严佛土者是即非庄严，意思即是说并不是说不庄严，但是了达自他平等，所谓物我一如，虽终日道众生行菩萨道啊，广修六道万行，摄取有情，实在不见系有法门可学啊！即使终日道众生，亦都不见有众生可度，亦到啦终日啊求成佛道之时，亦都无佛道可求，系因为了达啊 所謂一切犯啦，係即心自性啦，淨土啦，亦係為心淨土，所謂自性菩提，係無住無著啦，又何來取？如果求得咧，所謂心淨，就即是係土淨啦，性朗，即是係菩提，所以中人莊嚴淨土咧，都不必有呢個莊嚴淨土之相啦。我話即非莊嚴咯，我話是名莊嚴啊。如果從呢個真空不外妙有呢方面嚟講嘅咧，我哋視佢為莊嚴而已，此就屬於咧中日行菩薩到莊嚴淨土之時。咁啊，無呢個莊嚴淨土之上可得，當然係無取，亦都無求。咁啊，佢嘅莊嚴佛土即係即非莊嚴咧。但係從呢個世間法妙有呢方面嚟講咧，為度眾生之故，我哋假名佢嘅莊嚴而已。咁啊，佢就自名莊嚴。在呢個破空論裏邊講咧，我哋講嘅嚴。淨佛土咧，土咧係有四種嘅。第一佢就常直光淨土，就係佛呢個自受用嘅境界。第二咧佢就實報莊嚴土，第三佢就方便有餘土啊。第四咧佢就凡性同居土，就係教化眾生之處。嗱，土雖然係有四種啊，其實都不離自心啊。所以《維摩經》裏邊講，佢話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啊！我哋嘅心唔清淨，我咪覺得呢個國土亦都唔清淨咯。如果我哋嘅心淨啦，咁啊佛土亦都係清淨啊，絕對就唔係話離開自心之外。咁啊，別有一個依附佛土啦，可莊嚴。其實莊嚴佛土啦，亦都係自性嘅莊嚴啊。若果了達心愛無法，心愛無土可莊嚴，所謂淨心即是係淨土啦。所以雖然終日莊嚴咧，佢都冇呢個莊嚴之相可得啊，亦無莊嚴之相咧可執着。我話即非莊嚴，是未莊嚴矣。咁我哋古來啲高僧大德咧，咁啊歷代以來。就算是今日咧，咁啊呢個朝代轉變啊，亦都好多當時啊嗰啲珠山嘅長老或者高僧嘅大德啊，受呢個時代嘅淘汰，或者咧呢、這個社會動亂啊，俾人陷害，咁啊好多出家人咧拉去啊，或者服刑都常常有啊，咁佢哋為咗扶持佛法，同埋即使拉我坐監咧。我都冇意見啦。咁啊，但系呢啲老人家咧，佢真系對於呢個波耶嘅妙理啊，咁啊，佢有所領悟。佢即使坐喺呢個牢房監獄啊，當然一般人都唔想住喺嗰度啊。佢住喺牢房監獄嘅時候咧，都好似係清淨佛國土啊。佢仍然自己咧保持佢呢個動念啊，唔會嫌棄啊。啊！我喺屋企住喺个方丈寮，几舒服啊！我家住喺个监仓，佢完全冇呢咁嘅念头啊！守物监仓都系净土啊，能够如是作念啊，咁啊呢啲先至叫做真真正正了达呢个波野真空嘅妙理啊！即使我哋六祖大师佢南来嘅时候啊。佢為著呢個衣冠，好多人都想噶，好多人都陷害佢啊，好多人都希望從佢手上啊得翻五祖傳俾佢嘅衣冠，所以佢渾身入呢個打獵人之中，終日流流浪浪啊，當然都係幾辛苦啊。可惜嘅老人家啦，完全唔會俾呢啲境界啊，係轉咗去。佢仍然覺得咧，都係個清淨國土一樣啊！呢啲都係完全所謂波野真空咧一種嘅修養。佢完全啊，對於嗰啲外境啊，係無所執著。 咁啊能够如是了解波叶真空料理嘅人，先至有呢啲咁嘅境界啊！如果对于呢个波叶料理唔系几了解嘅人咧，佢就唔会得到呢种咁嘅境界，就反而咧邪知邪见啊！佢话波叶谈空，空啦嘛，仲使乜拜佛啊？咁既然空啦，咁使乜放生啫？既然空啦，为什么烧香啊？嗱，咁呢种咧就邪知邪见啦，佢就唔了解到呢个真空妙理啊，就系主要教我哋从呢个事相呢方面，我哋正在修行期间，要唔好有咁多嘅执着啦。所谓要万缘放下，了解诸法本来空，我就何必咁执着啊？何必咁认真咧？凡事得过且过啊，要保持自己咧呢个清净嘅道念。咁啊，佢就空嚟啦。嗱，咁啊，即使日后自己修行有所得啊，咁啊，正到清净佛果菩提，当然你啲功夫咧系好好啦，亦都系正其本有啊，系正其现实，绝对唔系等你修行成功嘅时候，从外边咧有一个菩提像啊，搬到佢俾你，也不过系正其本有啊。咁啊，如是了解啦。咁呢个人先至对呢个波野真空妙理咧，系有多少个投入？我能够如是啊，咁啊，辗转反复，打呢种理论咧，都系恐防啊。有好多嗰啲人佢唔了解啊，亦都好多嗰啲学佛嘅年轻人咧，常常有啲咁嘅错误嘅观念啊。咁啊，唔单话冇功德啊，都反而罪过好大啊。咁如果嗰啲冇知识嘅，或者对佛法啦唔了解嘅人，听到你咁样讲，唉、哎，空啊嘛，佛又唔使拜，系嘛，咁啊，生亦都唔使放，唔单唔放生啊，食多两件啦，所谓走肉穿肠过啊，佛在心中和，呢种咁嘅旁枝旁解啊，你想唔堕地狱都几难啊！须知道呢两句话，亦都有人讲过，佛在。走入天长过佛在心中喎，呢啲咧系一种开悟嘅境界啊！好似我哋祭啲和尚当年，佢食一只鸡落去，佢吐翻出嚟啊，佢成只鸡都会跑会飞噶。你有冇咁嘅本事啊？如果你有咁嘅本事，你唔怕食；但系如果你冇咁嘅本事啊，你就唔好食啦。食半斤就要还八两啊，利上加利，可能还一斤啊，到嗰阵先至还一斤。给人家那件事，你就知道食肉受苦那种味道了。所以我们呢，事理要分明，千万不要狂妄啊，一落于狂妄啊，不但没功德啊，反而招致呢好大的罪过。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小心啊，一定呢是要多多呢去研究，要虚心去接受那些善知识的开导，千万不好呢是狂知狂解啊！如果你的狂知狂解咧，好多人相信咧，你的罪孽咧系越大。如果你的狂知狂解冇人相信咧，乜只系你自己一个人受啫，咁你的罪过都冇咁大啊！如果你发生嗰啲狂知狂解嗰啲谬论啊，导人家就走入呢个邪途，所谓一盲引众盲啊，相计堕深坑，你话几大罪过咧？你自己盲一对眼啦。你自己的上司是盲公叔带下路啊，你仲嗰度学人去带人去行路，咁所以个盲都跟住你咧，你跌佢咪又跌咯，咁咪一个人狂知狂解啊，就会引导好多人咧狂知狂解，咁呢种罪过咧就好大啦。所以我哋若果研究啊呢、这个波野妙理咧，一定要首先咧唔好咁执着，唔好处处咧有所求。不要处处来到执着一切事物法相，应该要了解这个空理，就是我们自性本来空。我们今天轮转六道，就叫做不空，就因为有业障啊。我们宿生多劫以来的业障障住，所以我自己呢成这个业障啊，所谓流转六道生死轮回都无有意识啊。咁啊，今日如果遇到嗰啲善知识嘅开导，都总算系自己宿生有善根啦。咁啊，应该体会呢个波野真空嘅妙理，主要 就是破盡我們的執著，那些我執、人執、法執，一切的執著要當盡無餘。我們的本體呢，好像什麼，好像生出來這個小孩子光脫脫有什麼，你以後幫他著衫、怎樣打飯、跟他洗澡，那都是以後的事嘛。當我們一離開母體的時候有什麼，那麼就光脫脫，個個都是一樣啦。其實我們的本性呢都是一樣啊，本來就是清清淨淨，因為諸多造作啊，所以罪業本身啊。那麼日後我們遇到那些善知識開導，我們善根顯化，那麼依照善知識的教導去修行去學習啊，等到我們返往歸真之時，我們就仍然是光脫脫，有乜嘢仍然都是光脫脫啊。所以我們呢就不要那麼執著，每一件事情都要看開一點。所以的善堂那些高僧大德那些祖師那麼分事開示，他那些學者都是叫他所謂放下萬緣，你要放得下亦都要提得起，不是說只是放下就算了，如果要放得下提不起呢，好容易墮落於這個空亡。所以你通常兩句話一齊嚟，他說放得下那就無所執著，但是提得起呢，我們還要行菩薩道啊，行菩薩道之前提得起，但是你就放得下，千萬不要給那些外境，哎呀這個眾生這麼難道的，怎麼講極他都不明白的，還鬧回轉頭，那你就退心了，那就變成你雖然提得起那就放不下了，那你的菩薩道又怎樣行呢？所以我就提得起，要發菩提心，要廣作佛事，要道道生，要弘揚佛法，提起這個精神去做這些弘揚佛法的事。但是即使遇到這個外境有少少的挫折，你都要放得下，所以放得下又要提得起，你提得起又要放得下，你咁样去用功，咁样去行菩萨道啊，先至与呢个菩萨道相应。所以我哋旧时啊，乃至到古来啊，任何一个学者，咁啊佢住个禅堂，对于嗰啲古德啊，呢两句话咧，真系倒转嚟佢都可以过背噶啦。要放得下，咁啊即系自己唔好咁执着啦，自己啊自己睇得开啦。但是你就不要违背了很多跟你有缘要受你教化的那些众生，所以我就提起这个悼念啊，去做这个弘扬佛法之事。但是众生无量啊，每一个人的品性不同，业障不同，嗜好不同，喜爱不同，怎可以个个众生啊都如你的心愿啊这么听话来接受你的教训呢？咁啊，當然亦有啲咧，所謂頑皮啊，未必肯接受你個教訓嘅喎。咁你咧，即使遇到少少嘅逆境啦，你就要放得下啦。啊，咁啊，放得下中有啲提得起弘揚佛法，提起弘揚佛法中，如果有挫折，你亦都要放得下。嗱，咁啊，放得下就係空啦，我哋提得起啊，就係有啦。嗱，咁啊，放得下而又提得起。咁啊，佢哋即空即有啊，提得起而又放得下，咁啊，佢哋即有即空啊，咁啊，空有现用，第一而第二呢个中道波野实相嘅妙理，先至可以全体显露啊，然后到此呢，先至得到证入无上菩提。嗱，所以我哋明白咧呢种理论咧，咁啊，以后啊，咁啊，修行呢个波野空理嘅时候。千万呢就冇啊，譬如香又唔使烧啦，哎呀佛都唔使拜啦，空啦嘛，咁仲拜咩先啦？呢啲理论啊，我听过好多年轻人讲过，所以我讲到呢个地方咧，我亦都可以讲啦，啊一片嘅慈悲啊，希望嗰啲真正学波嘢嘅人咧，唔好有呢啲咁样咧所谓邪知邪见嘅理论啦，应该要体验啦，所谓呢个空嘅原理。主要呢在自己修行呢方面，利益自己呢方面，所谓自道自利呢方面呢，你一定要放得下， 是否能够提得起做人呢，都可以按下一步慢慢来。如果你自己都放不下，你怎么可以做人呢？ 所以这个问题呢都很认真，值得我们研究。 但我们想真正做到放得下， 那就只有呢研究这个科野真空的妙理了。 他说事故吹菩提，他诸菩萨就摩诃萨了，他说应如是，是心清净心。 那么佛同须菩提讲，他说以是相来，这种的因缘之故啊，即是呢初二三四果的圣人所证是无所取，是无所得。 那么即使我释迦牟尼佛当日啊向圆灯佛所发菩提心，那么圆灯佛为我说法，亦都无法可算啊。我自己得证无上菩提，那么圆灯佛为我受记啊，亦不过是语言而已。我所证呢亦都是证自己本有啊。那么即使我行菩萨道，那么处处度众生，庄严佛土，亦都是自性的佛土啊，不是有佛土可庄严。那么以如是上来这个理论之故，须菩提你要知道啊，我说诸菩萨摩萨这个大菩萨呢，你们应该如是啊，是生起这个清净心。为什么他们应该如是生起这个清净心呢？就是属于所谓戒归之前，本经开始须菩提尊者啊，请问法咁云何应住啊？咁佛咧就答：佢话应如是住，就系在啊呢个行来进止之中。所谓入城乞食，乞咗完，乞完之后就翻到讲堂食饭，食完饭啦，咁啊亦都咧洗好嗰个盘，咁啊整理好所着啲件袈裟，然后咧系打坐入地。咁啊，将一部咧《无言的金刚经》啊，已经咧系讲完，系住于无相嘅实相之中。咁啊，即系话咧，须菩提尊者问法，应云何住啊？佛话咧，你应该如是住，就系在呢个日常生活之中，行来进止啊，处处都系中道实相，处处都系波耶嘅理体啊。你若能如是领悟咧，就是住于这个波耶的庙里了。他说应该如是住。上文在这个略士文中又说菩萨依法是应无所住啊。在这个广释文中对于这个小乘所证的初二三四果中，一日都是不惹世尊，我不作是念，只为燃灯法，为佛说法，为佛受记啊，依法是实无所得。又说菩萨庄严佛土即非庄严，如是的理论，如是的经文啊，都是说明这个波野真空无住的妙理。所以到此呢就来一个呢是结归啦，各位以是这个无住的理论之故，须菩提你要知道啊，所谓诸菩萨摩萨呢应该如是啊，你要生起这个清净之心。那这个应字呢，即是应该很肯定这样解，你除非不是一个修行人，你真是一个修行人呢，都应该啊要如是啊生起这个清净心。无论大乘佛法、小乘佛法，菩萨的因中要所证的果位，都应该要无所住啊。所以这个无住的道理呢，我们应该要学习啊。你能够一切无住，正果是无所住，我们文佛说法亦都无所住啊。你能够如此呢，你所生这个心呢就叫做清净心啦。如果一有所住着，一有所执着，就变成系妄，就有分别。咁有所住着，有所分别，当然就唔系清净心啦。所以始终话须菩提，我话诸菩萨摩萨啦，应如是生呢个清净心啦，即系应该如是咧，要生起呢个一切无住着。 咁啊，呢个心咧就叫做清净心啦。嗱，呢个身清净心咧，就系、是、生起呢个六道万行啦，无住诸心。你即系讲修六道万行行菩萨道之时，你应该无所住着啊。如果有所住着，就是、有所取。有所取即时是染污了，有分别了，有彼此了，有人我了，有自他了，那当然属于染污，那就不明叫做清净心。那么如果一切法无所住着，无所执，无所取，所谓了无一法当前，就全体就是叫做清净心。所以我究竟而论之呢，非是话必有呢个清净心生，你只要不生心啦，就系、是、清净啦。因为一有所生心，有所分别，即是啊烦恼。如果依见不生心啦，就系、是、菩提。你欲想与呢个菩提相应啦，你只要不生心，不落于分别思量。一切无所住着啊，咁就名为叫做清净心啊，与呢个清净妙理相应啦。所以《楞严经》第四卷啊，咁啊亦讲翻头先我哋所讲呢、这个癫狂人，佢以为个头失咗啊，咁啊到处揾头。你话佢到处揾头嗰阵时，你话几辛苦啊？东奔西跑，头啊头啊头啊，咁啊等佢一痛，哦，原来呢次会痛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头咯。他那阵子一下就开悟了，就是狂性顿歇了。他那种癫狂乱走到处找头，那种狂性呢，他因为一碰知道这个头还在那里，他从今以后不再癫狂了，他从今以后再不会到处找头了，所以说狂性顿歇了，这个头就现成了。那么我们众生流转六道，总之造业障，杀生害命，奸淫邪道，偷呃拐骗，无所不为，除了好事坏事做尽，你说他有什么办法不在这个六道中打转呢？那么好像这个癫狂人找头一样，那么到处走来走去找头，等到我们有朝一日遇到那些善知识，所谓三言两语，你就开悟了，那时候哦，原来是这样，总有咁笨啊，往昔做咁多个恶业，所以流转六道生死轮回。我今日开悟啦，啊，原来个菩提就系咁样嘅，只不过当时一念个迷情，所以遮障咗啊，而我突然开悟，所谓嗰啲狂性嘅烦恼顿息啦，我呢个菩提佛性就得以显现啦，所以我就狂性顿歇，就歇。即菩提啊，在这个起信论里面亦都讲，若知一切法虽念啊，而无能念可念，名为叫做随顺真如。若果离于这个妄念杂念啊，名为叫做得入佛性啊。嗱，六祖大师啊讲得咧最好啦，出在呢个六祖坛经啊，佢话无念就念成精啊，佢有念就念成邪，有无驱不计啊，即常遇白牛车。嗱，白牛车系一个大白牛车，行步平正啊，唔会歪于边一边。咁就说明我哋，如果冇念就念成正啦，系有念就念成邪咯。而我哋不落于有念，亦不落于冇念啊。呢个等于头先我所讲，我哋要放得下。咁啊，即系无念。我哋提得起啊，咁啊，你有念咯。我哋放不下，又提得起啊，咁啊，即空而有啦。我哋提得起，又放不下，咁啊，即有而空。咁啊，空有都不住着啊，名为叫做驾呢个大白牛车。咁啊，一直送我哋呢去实相无相大波涅槃。所以道一大师亦都讲啦，佢有念。即时识啊，咁无念就即时空，佢有无区不住啊，就方能契祖宗啊，祖宗咪即系我哋个本体咯，咁系我哋个祖宗嚟啊嘛， 咁我哋每一个人都有祖宗啊，咁冇咗个祖宗啊，我哋点会出世咧？咁啊，紧就上啊，追翻上一个祖宗啊嘛。我哋现在流转生死都系一样啊，我哋只有个祖宗啊，祖宗就系个佛性。我哋因为迷咗个佛性，迷咗我哋个祖宗啊，所以咧流转生死啊。我哋如果咧不落于色，亦不落于空啊，有无都虚不自然，先至可以了契咧。我哋祖宗嘅佛相本体啊，我哋呢个佛性嘅祖宗，所以话有念即时识咯，即系提得起咯。系个无念就即时空，即系放得下咯。但系如果我哋放得下，你唔提得起一个行菩萨道，你就唔系个菩萨啦。我哋如果提得起行菩萨道，如果你放唔下，又好容易退心啊，亦都连菩萨道都冇咗啊。所以两句话都有连带，我哋要提得起，亦要放得下。我哋放得下，亦要提得起。所谓即空而有，即有而空啊。所谓有无都驱不住，先至可以契入啊。我呢个老祖宗嘅佛性本体啊。所以古德有讲，佢话欲得真成佛啊，话无心依万物，佢话心如境亦如。真智即从回出啊！佢话我哋如果想得到真真成佛嘅，我哋要无心依万物啊！呢个等于话咧，唔被一切嘅外境事物咧之所主。所谓心如境亦如，我哋嘅心咧不动如啊，其实外境咧亦都系不动如如，只不过我哋起分别，咁就问题多啦。咁啊，随时都系烦恼啊！我哋如果对境不生心，我哋照顾自己嘅念头，我哋唔俾嗰啲外境转咗去啊！我哋呢个老祖宗佛性咧，就可以显现所谓心既然如，外境亦都系如。嗱，咁啊又话外求非是宝啊，个无念都时加真啊！我哋加弊就弊在咧，一味向外咧追求。唔睇自己向内呢个本性啊，咁啊一你向外追求啦，咁啊俾啲外境转咗去咯，我俾啲外境转咗去啦，得到嘅生活先理生，得唔到嘅就起个坏恨心啊，由此呢个贪嗔烦恼，将我哋呢个本有家珍咧，早已经咧系忘失啦，咁啊如果我嘅心。不向外边追求，不俾呢个外境转咗去啊！咁啊，我哋嘅本有家珍佛性就得以显露，所以本经啊，讲来讲去啊，都系教我哋咧，以一切法唔好生呢个主张。我哋即使行菩萨道，都不见有呢个菩萨道可行，因为一切都系唯心自性啊。我就何必要生呢个执着之心呢？嗱，咁啊讲到此处，咁啊时间已到啦，咁啊向下问长，付于啦下个星期六。